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的朋友们对报纸上的一些攻击都可以满不在乎。倘使他们的杂志在论战中没有挨打，其实外边的攻击不过是种警告，人家并不想把它牵入漩涡，而是有心把它和克里斯朵夫撇清。但这份杂志怎么也不怕他的声誉受到影响，未免令人奇怪。他们暗示，倘若他再不检点，就顾不得遗憾与否，对编辑部其余的人也要下手了。亚陶尔夫梅和曼海姆开始受到的攻击虽然并不猛烈，已经使旧里的人张狂起来。曼海姆只是笑笑，以为那可以叫他的父亲、伯叔、堂兄弟以及无数的家族找恼，他们自命对他的行为举止有监护之责，一定要因之大为愤慨的。但亚陶尔夫梅把事情看得非常严重，责备克里斯朵夫连累了杂志。克里斯朵夫老实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其余几个因为没有挨骂，倒认为这个老是向他们说大话的梅，带他们吃些苦也是挺有意思的。华特霍斯暗中很高兴，他说不砍破几个脑袋就不称其为厮杀。自然他意思之中绝不是说砍破自己的脑袋，他自以为靠着他的门第与社会上的关系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至于他的犹太同志们吃些亏也没什么害处。至此为止，还没有轮到高林特和埃朗福尔可不怕攻击，他们俩会回敬的。他们觉得不愉快的倒是克里斯朵夫那种死心眼儿，使他们跟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跟所有的女朋友弄得很僵。看到最初的文字，他们乐死了，以为这玩笑开得很妙。他们佩服克里斯朵夫捣乱的劲儿，同时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能使他斗争的热情降低一点，至少对他们所指定的某些男女朋友留点情分。可是不行，克里斯朵夫什么话都不听，什么请托都不理会，只像疯子一样的蛮干。要让他搅下去，简直没法在地方上过活了。他们的逆友已经哭哭啼啼、怒气冲冲地到社里来闹过几场，他们用尽手段劝克里斯朵夫在某些地方笔下留情，克里斯朵夫完全不理。他们生气了，克里斯朵夫也生气了，但他的态度还是照旧。华特霍斯看着这些朋友着急，觉得好玩，绝对不动心， 并且故意袒护克里斯多夫，使他们更气。他也许比他们更能赏识克里斯多夫的勇敢的蛮劲儿，佩服他不留退路，也不为将来着想，只低着头逢人便撞。至于曼海姆，对这番大锣小鼓的吵架看得高兴极了，自以为把一个疯子带到这群循规蹈矩的人里来，的确是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眼看克里斯朵夫跟人家一拳来一脚去，他笑弯了腰。虽然他受着妹子的影响，开始相信克里斯朵夫真有点风头风脑，他反倒更喜欢克里斯朵夫。他需要在克里斯朵夫喜欢的人身上找出些可笑的地方，所以他和华特霍斯两个人在别的朋友面前替克里斯朵夫撑腰。克里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地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里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的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宋词，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了。他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的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了起来。可是会里的人们还不想跟克里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里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克里斯朵夫却不给他们有这种时间，他一发觉人们对他抱着反感而不愿意明白承认，还想自欺欺人地和他维持友好的关系，他就非要对方明白他是敌人不可。有一晚他在瓦格纳友谊会中看出大家的虚情假意，便直截了当地向罗贝表示退会。罗贝莫名其妙，曼海姆赶到克里斯朵夫家里想调停，克里斯朵夫才听了几个字就嚷了起来，不，别跟我再提那些家伙，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们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对他们厌烦死了，对他们连一个都不能看。曼海姆哈哈大笑，他这时忘了劝克里斯朵夫平平气，倒是想看看热闹了。我知道他们要不得，可也不是从今天起啊。又出了什么新鲜事？没什么新鲜事，我就是受够了。好，你笑吧，你笑吧，没有问题，我是疯子，谨慎的人是照着理性行事的，我可不是这样，我是凭冲动的，我身上的电击的太多的时候，他就需要发泄，不惜牺牲。要是别人受到痛苦，就算他们倒霉，也算我倒霉。我生来不是过集团生活的，从今以后我只管我自己了。哎，你总不成对谁都不理吧？你不能赤手空拳演奏你的音乐，你需要男的女的歌唱家，需要一个乐队，一个指挥，需要听众，需要啦啦队，还不啦啦队，你不害臊吗？不是出钱售卖的啦啦队，虽然老实说，除此以外要群众明白一件作品的价值还找不出第二个方法，可总得有人捧场，有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这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朋友的用处就在这个地方，我不要朋友。那么你得给人家虚，我愿意给人家虚。这一下曼海姆可乐死了。给人虚这种福气你也保持不久的， 将来人家会根本不揍你的作品，不揍就不揍。你以为我非得成个名人不可吗？是的，我过去一个劲儿地想达到这个目的，真是无聊、发疯、愚蠢，仿佛满足了最庸俗的骄傲，就能补偿种种牺牲、烦闷、痛苦、羞愧、耻辱、卑鄙无耻、讨价还价，所有这些拿去收买光荣的代价。假使我还打着这种算盘，我真是见了鬼了，这一套再也不来了。我不愿意再跟群众和宣传发生关系，宣传简直是无耻的玩意儿。我要关起门来只为我自己而生活，为我喜欢的人而生活。对了对了，可也得有个行业。你干嘛不学学做鞋子呢？嘿，要是我像那个妙人萨克斯一样是个鞋匠的话，我的生活才多快乐呢。平时是个鞋匠，星期日是音乐家，而且是个自得其乐的，在小圈子里跟两三个知己玩玩的音乐家，这才像一种生活。牺牲了我的时间跟心血，让那些混蛋批评我，我不是发疯吗？有几个老实人喜欢你、了解你，不是比较成千上万的傻子来听你瞎说一阵、吹拍一阵好多了吗？什么骄傲，什么成名的欲望，这些魔鬼休想再抓住我了。这是你可以相信我的。 一定相信，一定相信。曼海姆说着，心里在想，要不了下一个点钟，他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的。于是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了一个结论： 那么行了，瓦格纳友谊会的事就归我去料理了。 克里斯朵夫不由得举起胳膊来。 我口干舌燥地跟你说了一个终点，竟是白费吗？我告诉你，我再不踏进那个会里去了。我恨透了这些瓦格纳会，所有的会，所有的羊圈，一定要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才能会齐了声音咩咩的叫，替我去告诉那些绵羊，我是一只狼，我有牙齿，我不是生来啃草根的。 好，我去跟他们说，我去跟他们说。曼海姆一边走一边觉得这早晨过得挺有意思，心里想，他真是个疯子，疯得应该锁起来。他急急忙忙去告诉妹妹，妹妹耸耸肩膀说，疯了，他要叫人家这么想就是了。其实他是愚蠢，并且骄傲的可笑。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克里斯朵夫在华特霍斯的杂志上继续发表他激烈的批评文章，并非他感到什么趣味，他觉得批评这一行很讨厌，差不多想丢掉了，但因为人家拼命地要他住嘴，所以他心有固执，不肯露出让步的神气。 华特霍斯有点不放心了。只要拳头不落在他的身上，他永远会毫不动心地站在云端里看厮杀。但几个星期以来，别的报纸似乎忘了他的不可侵犯的身份，对他作家的自尊心居然开始攻击了，而且刻薄的厉害。倘若华德霍斯精明一些的话，很可以看出那是朋友放的冷箭。的确，那些攻击是埃朗福尔和高特林两个人暗中唆使出来的。他们认为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他阻止克里斯朵夫的笔战，而他们果然看准了。华德霍斯立刻公开地说，克里斯朵夫使他讨厌，接着也不袒护他了。从此杂志里的人就想尽方法要克里斯朵夫住嘴，可是要他住嘴等于想把口罩去套在一头正在咬东西的狗嘴上。人家对他说的话反而刺激他，他把他们叫做胆怯鬼，声明他是什么话都要说的，凡是他有权利说的都要说。他们要撵走他，尽管把他撵走吧，那可以叫城里的人知道他们跟别人一样没种，要他自动离开可办不到。他们听了面面相觑，狼狈不堪，抱怨曼海姆送了他们这样一件礼物，一个疯子。老是嘻嘻哈哈的曼海姆夸口说他自有办法制服克里斯朵夫，他打赌从下一期起克里斯朵夫就会在酒里掺些清水。大家表示不信，但事实证明曼海姆并没有夸口。克里斯朵夫的下一篇文章虽谈不上怎么殷勤，可是对谁也没有不客气的话了。曼海姆的方法挺简单，说穿了大家都奇怪怎么早没有想到呢。克里斯朵夫从来不把他发表的东西再看一遍，看教样也极快极马虎。丫头尔夫梅屡次用婉转的口气责备他，认为有一个错字是丢了杂志的脸。克里斯朵夫原来不把批评当作一种艺术，便回答说挨骂的人不会看不懂的。曼海姆就抓住机会说克里斯朵夫有理，校对是印刷所监工的事，他愿意代劳。克里斯朵夫感激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大家一致告诉他，这种办法可以免得损失时间，倒是帮了杂志的忙。于是克里斯朵夫把校样交给曼海姆，请他仔细的改。曼海姆自然不肯马虎，那对他简直是一种游戏。开场，他只是很小心的改几个字，删掉一些令人不快的形容词。后来看到事情很顺当，他便胆子大起来，更进一步了。他把整个句子重新写过，改动意义，着实显出一点本领。这玩意儿在于大体上保持句子的轮廓，保持克里斯朵夫特有的笔调，同时把意义改得和克里斯朵夫恰恰相反。曼海姆为了删改工作所花的心血远过于他自己写一篇，他一辈子也没有用过这样的苦功，但他看着结果很满意。一向被克里斯朵夫挖苦的某几个音乐家看到他的态度慢慢的缓和，终于恭维他们的时候，不禁大为诧异。杂志里的人都喜欢极了，曼海姆把他呕尽心血的杰作高声朗诵，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时埃朗福尔对曼海姆说，小心点儿，你太过分了。啊，没有危险的。于是曼海姆变本加厉地干下去。克里斯朵夫 什么都没有察觉。他到社里来丢下原稿就不过问了。有时他还把曼海姆拉到一边，哎，这一回我对他们才不客气呢，这些下流的东西你念吧。曼海姆便拿来念了。哎，你觉得怎么样？凶极了，朋友，简直不留余地。你想他们会怎么说呢？哈，一定是大叫大嚷咯。可是毫无动静。相反，在克里斯朵夫周围，人家的脸色反而好看起来。克里斯朵夫痛恨的人，居然在街上向他行礼。有一回，他拧着眉毛，叽里咕噜地跑到社里来，把一张名片往桌上一丢。哎，这算什么意思？这是最近被他痛骂一顿的一个音乐家的名片，上面写着“感激不尽”几个字。曼海姆笑着回答：“呵呵，他说的是反话。”克里斯朵夫马上松了口气。啊，我就怕我的文章使他高兴呢，他气死了。可是他不愿意表示出来，像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笑置之。一笑置之？混蛋，让我再写一篇，最后笑的人才笑得痛快呢。不，华特霍特听了克里斯朵夫的话不大放心。我不相信他是笑你，我看到是屈服的表示。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人家打了他左边的嘴巴，他就把右边的送上了。那更妙了，嘿，胆怯鬼，既然他要，我就赏他一顿板子。华特霍斯还想插几句，可是别人都笑了起来。曼海姆说：“让他去吧。”华特霍斯突然镇定了。对，也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克里茨朵夫走了，同事们手舞足蹈地狂笑了一阵。等到大家静了一些，华特霍斯对曼海姆说：“笑尽管笑。”终究差点闯祸，我求你还是小心些吧，你要叫我们倒霉了。曼海姆笑了笑，别急别急，日子还长着呢，再说我也替他放了好多交情。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正当克里斯朵夫改革德国艺术的经验到了这一阶段，城里来了个法国戏班子，说准确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照例是不知从哪儿搜罗得来的一群穷光蛋和只要能做戏就不管人家剥削的青年演员。头牌是一个有名的过时女戏子，她这一回到德国来巡回演出，踏过这个小小的省城，就做三天戏。华特霍斯的一般同文为这件事轰得很热闹，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对巴黎的文坛和社交界是很熟的，或自命为很熟的。他们把巴黎报纸上看来的似解非解的谣言逢人便说，他们在德国是法国派的代表，这就叫克里斯朵夫不想再去多了解什么法国精神。曼海姆赞美巴黎的话使克里斯朵夫听腻了。以纯粹的德国人性格，克里斯朵夫瞧不起那些放浪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文学。关于法国，他只知道一些粗俗的滑稽作品，只看过埃格龙与梅遮兰的太太，还有的是咖啡店里音乐会里的一些小调。小城市里驱奉时髦的习气，一般最无艺术趣味的人到戏院去争先定做的情形，使克里斯朵夫对那个走码头的女角儿格外表示冷淡与轻视。他声言绝不劳驾去听他的戏，加以票价贵得惊人，他也花不起，所以更容易说到做到。法国剧团带到德国来的戏码，除了两三出古典剧以外，大部分是无聊的，专门用来出口的巴黎货色，因为越是平庸的东西越是国际化。第一晚上演的多斯加是克里斯朵夫熟识的，他看过翻译本的演出，照例带点德国内地剧院所能加在法国作品上的轻松趣味，所以看着朋友们上剧院的时候，他冷冷地笑着说，他用不着再去听一遍，倒落得耳目清净。但第二天他仍不免伸着耳朵听他们热烈谈论昨晚的情形，而且因为自己没有去，不能反驳他们的话，他又气急了。预告的第二出戏是法译本的《哈姆莱特》。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克里斯朵夫是一向不肯放过机会的。在他的心目中，莎士比亚和贝多芬都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名泉， 而在他最近所经过的烦闷惶惑的时期内，哈姆莱特更显得可贵。虽然怕对这面神奇的镜子把自己的本相再照一遍，他还是有点动心，在戏院的广告四周转来转去，很想去定个座。可是他那么固执，因为对朋友说过了那些话，不愿意食言。要不是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曼海姆，他那一晚上一定像第一天一样守在家里的。曼海姆抓着他的胳膊，气愤愤的，可是照旧很俏皮地告诉他，有个老混蛋的亲戚，父亲的妹妹，不早不晚带着大队人马撞来了，使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招待。他想往外溜，可是父亲不答应，他在家族的礼数和对长辈的敬意方面开玩笑，而他这时候因为还要刮一笔钱，不能不敷衍父亲，只有让步，不上戏院去。克里斯朵夫问，你们已经有票了吗？ 怎么没有啊？一个挺好的包厢，而且临了还得拿去送给那些该死的 grown up 爸爸的股东，让他们带着妻子女儿去摆架子，这才有趣呢。我非得把他们挖苦一下不可，可是他们绝不会放在心上。只要我送了他们票，虽然他们更希望这戏票变成钞票。 他突然停住，张着嘴瞪着克里斯朵夫。 啊，行了行了行了，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你去看戏吗，克里斯朵夫？ 啊，不去。啊，你去吧，帮我一次忙，你不能拒绝的。 克里斯朵夫莫名其妙， 可我没有位置啊。 位置在这儿，曼海姆非常得意地说着，把戏票塞在了克里斯朵夫的手里。 你疯了？你父亲吩咐你的事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他一定要大发雷霆。 克里斯朵夫把戏票还给曼海姆。 我不要，真的不要，你拿回去吧。 我才不拿回来呢。你要是不耐烦去，我也不强迫，可是我绝不收回啊。你把这票子扔在火里也好，拿去送给格罗纳彭也好，你这个道学先生，我管不了。再见吧。 他说完就走，让克里斯朵夫抓着票待在了街上。克里斯朵夫真是为难了，他想照理应当把戏票送给格罗纳彭去，可是没有这个劲儿。他三心二意地回家，等到想起看一看终点，只剩下穿起衣服来上戏院的时间了。糟蹋这张票当然太傻了。克里斯朵夫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房，看见窗子关上，挂着刻满的牌子，好些人都在懊丧地退出，其中有一个姑娘还舍不得走，带着艳羡的神情看着进去的人。她穿着黑衣服，非常朴素，个子不十分高大，一张瘦瘦的脸非常秀气。克里斯朵夫没有注意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在那姑娘面前走过，停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地问， 小姐，您没有买到票吗？ 那姑娘脸一红， 没有，先生， 我有个包厢，不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那姑娘脸更红了，一边道谢，一边表示不能接受。克里斯朵夫被他一拒绝，心里一慌，也跟着道歉，同时又继续邀请，可是说来说去，那姑娘总是不肯答应。虽然他心里很愿意，克里斯朵夫急了起来，忽然下了决心说， 好吧，我有个办法，你把票拿去，这出戏我早已经看过了，我不在乎，你一定比我更感兴趣，请你拿去吧。喂，我完全是诚心的。 那姑娘被克里斯朵夫这种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差点连眼泪都涌上来，她结结巴巴的道谢，表示绝不愿意他做这样的牺牲。 那不是得了吗？走，咱们进去吧。 他的神气那么和善，那么坦白，姑娘觉得刚才就不应该拒绝，便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多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的包厢在戏院的中央，突出在外面，毫无遮蔽的。他们一进场就被大家注意了。克里斯朵夫请那少女坐在前面，自己坐得靠后面一点，免得使姑娘发窘。姑娘正襟危坐，羞得连头也不敢转动一下，心中懊悔着该不该接受这个邀请。克里斯朵夫为了让她定一定神，同时也为了无话可说，假装望到别处。但他无论望到哪儿，都觉察为了自己带一个陌生女子混在漂亮的包厢客人中，旁人都在大惊小怪，议论纷纷。克里斯朵夫向大家瞪着眼睛，觉得他不去过问别人，而是别人老来过问他，真是岂有此理。他没有想到那种冒昧的好奇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同伴，而众人对他的目光也更加露骨。为了表示不把旁人的思想议论放在心上，他便探着身子和那姑娘搭讪。可他一开口，那姑娘更惊慌得厉害，觉得要回答他的话真是件苦事。姑娘低着头，好容易才说出一个是或否。克里斯朵夫看姑娘怕羞得可怜，也就缩在包厢的尽头里不理她了，幸而台上的戏也开场了。克里斯朵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那个有名的女演员扮什么角色，她像那些天真的人一样，到戏院来看戏而非看戏子的。他根本不去猜想那名角是扮演奥菲利亚还是扮演王后，并且即使要他猜，以两个剧中人的年龄来说，也一定以为他扮演王后。而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会扮演哈姆莱特。一看到这个角色出现，一听见这个像玩具似的娃娃似的机械的声音，他竟老半天都不敢相信。这是谁呢？是谁呢？他轻轻地问着自己。总不成是？等到他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哈姆莱特的时候，不由得开口骂了一句。那位女伴是外国人，没有懂，但左近的包厢里已经听到，马上气愤地把他喝住了。他便缩在包厢的尽头里，好称心如意地咒骂一顿。他气愤极了，要是他能公平一点，对于化妆的漂亮，把一个六旬老妇变成青年男子，甚至还显得俊美的艺术上的解数，可能表示敬意。但他压根儿就讨厌解数，讨厌一切违反自然的现象。他喜欢男是男，女是女。贝多芬的莱奥诺拉那种幼稚可笑的化妆，他已经觉得不舒服。女扮男装的哈姆雷特更荒唐绝伦了，把一个结实、肥胖、苍白、易怒、思想太多、见神见鬼的丹麦人变成一个女子。连女子也算不上，因为女人扮的男人永远是个妖怪， 把哈姆莱特弄成一个太监，一个不死不雄的家伙，那真要当时的人懦弱到了极点，批评界无聊到了极点，才会让他出台而不把他虚下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里斯朵夫怒不可遏，他那种歌唱似的念一个字就像敲一下锤子似的说白，平板单调的朗诵似乎从香曼莱以来就被世界上最无诗歌感觉的民族奉为至宝。克里斯朵夫气得不知怎么办了，干脆背对着舞台，怒容满面，朝着包厢的板壁，好似一个孩子受着面壁的处罚。幸而他的同伴不敢向他望，要不然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的。克里斯朵夫脸上古怪的表情突然停止了，他一动不动，声息全无。一种优美的富有音乐味的声音，一个女性的沉着而温柔的声音响亮起来。克里斯朵夫竖起耳朵，一边听着台上的话，一边转过身子，好不诧异地想瞧瞧有这等天籁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原来是奥菲利亚。当然，这奥菲利亚跟莎士比亚的奥菲利亚一点也不相干。她是个美丽的姑娘，高大、壮健，身段窈窕，像希腊的雕刻一般，浑身上下都极有生气。虽然为了他的角色极力压制自己，他仍旧有股青春与快乐的力在皮肤里、举动里和笑眯眯的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美丽的身子的魔力，居然使一刹那前对于哈姆雷特的表演那愤懑的克里斯朵夫，不觉得这个人物跟他意想中的奥菲利亚不符有什么遗憾，而且他满不在乎地把自己意想中的奥菲利亚为这个台上的奥菲利亚牺牲了。和热情冲动的人一样，他凭着无意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认为剧中人的贞洁而骚乱的心头应该有这股青春的热情。而使他更着迷的还有他那神奇的声音，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像一个美丽的和弦，在音节四周更有那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绕。一个南欧的奥菲利亚不是奇观吗？它带来了金黄的太阳和法国南部的季候风。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才想起了他的同伴。看着姑娘始终那么羞怯，他一边笑一边想到，姑娘一定给自己粗野的举动吓坏了。不错，这年轻的姑娘，和他萍水相逢而相处几个小时的少女，的确拘谨的近乎病态。刚才要不是在特别兴奋的情形之下，他绝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而姑娘一接受就后悔了，恨不得找个机会溜掉。更糟的是，他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而同伴在背后低声咒骂嘀咕不已，越发使姑娘紧张的厉害。姑娘以为他什么都会做出来的。他一坐到前面来，姑娘简直吓得浑身都凉了，知道他有什么古怪的行动呢？姑娘真想钻下地去，她不知不觉地退后了一步，生怕碰到克里斯朵夫的身子。可是在休息时间听到克里斯朵夫和善地说话，姑娘又放心了。我是个挺不愉快的同伴，是不是？请你原谅。姑娘望着他，看见他挺和气地笑着， 就像刚才使他决意接受邀请时候的笑容。克里斯朵夫注意到姑娘的外国口音。你是外国人吗？ 是的。 请问是哪一国人？ 法国人。 怪了，你是法国人？真的吗？你跟那个奥菲利亚是一个国家的？简直叫人不能相信。静默了一会儿，克里斯朵夫又说，她多美啊。他这么说着，完全没有觉得这个话仿佛把奥菲利亚跟这个女伴做了个不大客气的比较。姑娘明明感觉到了，可并不怪克里斯朵夫，她自己也认为奥菲利亚美极了。克里斯朵夫想从她那儿打听一些有关那个女戏子的消息，姑娘却一点也不知道。显而易见，她对剧团的情形很隔膜。克里斯朵夫问，听到台上说法国话，你一定很愉快吧？这句话他是随口说的，不料正说到了姑娘的心里。 我真高兴，在这儿我闷死了。 这一回克里斯朵夫可是对姑娘仔细瞧了瞧，他的手轻微地勾挛着，好似感到了压迫的样子。但姑娘立刻想起，这种话可能会得罪她。 对不起，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克里斯朵夫老老实实地笑了。 得了吧，不用客套，你说得很对，在这儿，不一定要法国人才能堵得慌啊。 克里斯朵夫耸起肩膀，呼了口气。可是姑娘觉得说出了心里话很难为情，从此不作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克里斯朵夫也发觉了，大为震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谈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克里斯朵夫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溜溜，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地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菲利亚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奥菲利亚更是把他全部抓住了。等到奥菲利亚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他的声音是那么动人，使克里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了出来。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地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清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儿，他走到运河边上，身子靠着栏杆，望着静静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荡，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里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博拉斯的胜利吗？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呢？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他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致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